一路的人总是在青春，可怜的年轻人容易发昏。一路的人是有你爱的认真，可怜的年轻人方向难分。 只要有了爱，谁也不会再害怕一路的山川水深。 只要有了爱，谁也不会再询问是否又回头重新出门。 只要有了爱，谁也不会再考虑头上是否要走命运的。 既然青春注定要迷路，为什么不好好珍惜缘分？迷路的人总是在青春，可怜的年轻人容易发昏。迷路的人是有你爱的认真，可怜的年轻人方向难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会再询问是否要回头重新出门。